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今晚我哋讲个小众题目，叫做咧呢个十月革命百周年嘅，咁啊英文名咧叫做 Let History Judge， 让历史去评价历史去判断嘅，咁啊。 我應該覺得應該譯做讓歷史審判。 好，讓歷史審判。曾經我都係同幾個朋友商量過做乜嘢英文題目嘅，一個咧就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Russia， 咁好似即係比較遠咗啲。另外一個咧就係Thou shall not forget， 即係用聖經嗰啲英文古英文，但好似即係未必個個係信教嘅就唔用。咁後屘諗啊。都好喎，啊，用呢、這個借用一本書係名著嚟嘅，叫做《Let History Judge》，去做今晚節目嘅英文名。咁啊，即係希望大家係明白，即係話而家即係歷史係要即係審判下當年一百年前共產主義至到今日到底發生嘢嘅所謂功同埋過啦。不過咁啊，我哋喺香港生活咧，我都好有嘅，我中意發達嘅尋金嘅嚇。咁啊講嘅喺十月革命之後咧，就俄國發生內戰。亦都有16個干預佢咧。當年佢嘅白軍啊，白軍嘅即係保皇軍。保皇軍有個將領叫高爾察克將軍啊，據說就攞咗依個沙皇咧，就係1600噸嘅黃金，係撤退，向東邊撤退。撤退去咧就係世界上最大嘅湖，叫做貝加啊，最深貝加爾湖。佢擁有嘅淡水咧係全世界差唔多四分一嘅，即係最大嘅湖。咁啊，佢喺冰天雪地之下咧，依個白軍部隊咧就個火車用火車運嘅，已經冇燃料啊，要拖行嗰啲黃金。咁啊，唔知自己入咗個湖裏邊，係個湖咧個嗰啲金冰咧根本頂唔順咁重嘅金，係沉咗落個湖底。啊，咁啊就而家就 係傳說嚟嘅。 傳說嚟嘅。咁啊，俄羅斯咧喺2011年嘅時候曾經派嘅先進科技有叫Mira 1/2号啊，米二12個潛水艇內發現有啲金屬嘅嘢。咁但係喺湖底裏邊咧，就係啲泥沙太鬆啊，冇辦法能夠去。發掘，咁可能發掘咗，而家唔開聲啦，因為過去嗰成百年咧，大把人咧上嗰度咧去撈啲金出嚟噶啦。 係啊，咁啊，真係太深啦，實在 太深啦啊！哇，咁啊，講翻啦，就係話共產主義咧，其實即係話你頭先講咗好多失敗嘅例子，令到人好失望。1956年、1968呢個係完全同呢個蘇共政權係有關係啫，或者同呢個中共毛澤東係有關係啫。佢嘅吸引性。係仍然存在喎，大學校園有好多人都稱自己係 Marxist 喎，除咗左膠之外，仲話自己 Marxist 喎。佢個級佢仲有冇將來咧？ 其實如果你而家問我咧，我都係 Marxist 嚟嘅。 Oh, you're Marxist. OK. 係啊，但係其實我係由中學即係認識咩叫馬克思啦，即係個名啊嚇，即係咁，然後到入大學咧。其實我係喺大學嗰幾年咧，我係不斷同嗰啲毛派嗰陣時叫國粹派，咁就拗嘅，嚇，因為我咧就當然亦都唔算係嗰啲叫社會派啦，當其時嚇嘅，我都係一個獨立嘅嚇，咁但係我就最好嘅朋友最好嘅同學咧，其實差唔多全部都係毛派，好得意， 國粹派嚇， 但係咧係啦，即係國粹派嘅，咁但係因為我欣賞佢哋嗰種咧，即係其實佢哋係好真嘅。好亦都單純，佢哋都真係好有即係愛國嘅熱忱嘅咁樣。咁呢樣嘢我係欣賞嘅。咁但係我根本就唔認同呢個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嘛。咁我記得當其時咧，就曾經同嗰個國事學會嘅主席咧，係拗過三日三夜嘅，唔係一次過。 開唔開得名啊？唔開就算數啊。 係戴建文之後嗰、那個。 OK， 大家可以查下啦嚇，應該 well documented on the record 嘅。 咁樣咧，咁我同佢拗過三日三夜嘅，咁就 講真，其實我對於啲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咧係好反覆嘅，但反覆到嚟咧，總都係咧係好抗拒。我亦都特別係唔信嗰個所謂剩餘價值理論嘅，因為我覺得係好似即係好荒謬嘅，即係講唔通嘅咁樣。但奇怪咧，就係其實係最近呢六七年咧，我就真係睇到，即係個人嘅年紀又大啦嚇，咁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咁梗係錯啦，因為四十都仲係好惑嚇，即係好困惑到緊要。咁啊到到五十，其實我差唔多係五十歲打後咧，即係我睇到個世界實在個世情實在太過荒謬同埋太過顛倒啦。點解會係咁嘅咧？咁樣包括一個好簡單嘅就係話，點解消費不足係會嚴重打擊經濟呢樣嘢嘅咧？佢個落背後嘅邏輯係根本完全講唔通嘅。咁我後嚟真係嘗試去睇多啲，即係呢啲係所謂左派嘅即係論述啦嚇，佢好多書啦。我越睇咧就發覺真係越精彩。係，我而家基本上我大致上我覺得自己係明啦，起碼係嘛？而且不得已，其實我琴日先就喺香港大學咧係教緊書，因為咧我已經係第二次教噶啦。喺香港大學嘅通識課程咧係教一個叫做我兩年前教一個叫做資本主義的秘密，咁樣咧係今年教一個咧係用英文教嘅嚇，就係、叫做 Beyond Capitalism。即係點樣超越呢個資本主義咁樣？ 哇！你都幾勁喎，你係物理學出身喎，你而家教呢啲 係 蘇生時嘅嘢。 今次咧係六個禮拜，每堂兩個鐘，即係十二個鐘。 係咪 credit 嘅？ 我唔知啊，我諗多數唔係嘅，通識嗰啲唔係嘅。咁但係都好多人嚟聽，咁而且聽得嚟好有趣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佢聽完之後咧，佢又好困惑，因為佢由細到大佢都覺得即係。資本主義是很自然其然的東西嘛，被洗了腦，所以他有些人走來跟我爭吵的，但我很歡迎的， 我都受洗腦，我經常想著去貝加爾湖賺錢 金，但是我現在基本上是相信呢，其實馬克思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呢其實是完全切中要害，而且呢很精闢，而且到今時今日呢都是不過時的，沒錯，他對於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啊，推翻資產階級的呢個咁嘅預期啦嚇，即係預測咧係完全落空的，確實係。即係雖然係有啲叫做真係共產的政權，但係我頭先講過，根本全部都係悲劇嚟啦，係嘛？咁而馬克思心目中所講的共產主義嗰個理想世界咧，係從來未實現過嘅。當然佢其中一句最重要，我喺度我驚一陣唔記得講，因為馬克思講嗰句咧，佢就話其實 democracy is the road to socialism。即是说如果你没有了民主呢，根本就不会有真的社会主义。即是说真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是建筑了一个很坚实的民主的基础。那这件事当然全部都不是，刚才我都讲过了， 大陆 的专制啊这样。 大陆一定不会引用马克思这句咯。 这句出名，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okay. 你一打是吧，就是 democracy is the road to socialism， 即是网上面告诉你，全部是 Karl Marx 讲的。 今晚都夜咗啦，即係我不過都要問，即係都係一百年，即係我哋唔會可能冇，我哋一定冇機會再講多次噶啦。我想問，有一種講法話馬克思咧就是、低估咗兩樣嘢嘅，第一佢即係你頭先講話，即係議會政治，議會政治個發揮嗰個力量， 係 此其一。第二喺馬克思個年代，佢都有時空嘅局限，佢睇唔到中產專業，中產專業階級嘅興起嘅，佢淨係睇到資本資產階級，或者資本家同埋無產階級嗰啲工人。喂，事實上過去百幾年係變得好緊要啦， 即係佢所講嘅兩極化嘛 ，polarization 啊嘛，啊即係資產階級咧就越嚟越有錢啊嘛，咁啊窮人越嚟越窮啊嘛，嚇咁到最後咧就真係對立得太緊要就爆發革命啊嘛，咁你講得啱嘅，其實中產階級起到嗰個緩衝作用咧，係當其時馬克思咧係睇唔到嘅。咁同埋你講嗰個民主嗰個咧，就係嗰個叫做應受性嘅問題啦，就係個 legitimacy 啦，因為原來民主政治咧係俾到嗰個當權者咧某一程度上嘅 legitimacy。 即是其實信任咯，簡單用 layman 的方式。陳志齊聽到呢度，你又點回應啊？ 嗱，我的回應咧就咁，我倒翻轉。第一咧就是如果你講馬克思點解佢繼續有吸引力咧，因為好後期其實就已經喺歐美咧係出咗兩派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即係有一派咧，即係呢個係當年我聽阿温偉瑤教授佢當年教，佢當年係由基督教徒。嘅神學工作者嘅角度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共嚟香港統治啦，我哋已經回歸啦，咁所以佢咧就會特別指出咧，就所謂有個叫早期人民主義式嘅馬克思，即係1844政治經濟手稿嘅馬克思，呢個係對 今日嚟講，全部嘅左翼學習裏邊，特別係啲文化研究或者話討論到後現代問題咧，係好 relevant 嘅。 嗯， 好啦，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點解馬克思主義可以繼續維持嗰個所謂 appeal 嘅吸引力啦。 嗯， 好啦，但係當然咧，如果你講到呢一個問題咧，有幾個方向我稍微講一講。第一就係咧，即係馬克思呢套嘢咧，佢後邊嗰個所謂預見能力咧。是超越過我們現在討論中產階級，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講緊中產階級的沒落，當科技 M 型社會 社會嘛， 當科技越來越嚴重 ，blockchain 嚇，即係而家最新的區塊鏈都出嚟嘅時候，中產階級倒轉頭沒落，但係產生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就是、因為科技越來越取代人。 嗯， 好啦，咁去到後來就係嗰個消費不足出現啦。問題就係、是，就算加埋中產階級消費，都吸收唔到嗰啲貨品，因為貨品的生產能力太高， 嗯， 其實呢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就已經美國已經遇到的了，所以他的狂谷所謂消費主義希望嚟到吸曬貨品是不得的，但係馬克思其實很早都看到一樣嘢，到有一日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大家基本不用做嘢， 嗯， 大家基本攞 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呢個先能夠所謂 maximize 嗰個 consumerism， 即係你要真正消費到咁多產品係要人人都有基本收入，而家你將所有人嘅基本收入剝削俾資本家攞嚟派股息，結局係大部分人冇收入去消費，嗰啲消費主義點會繼續到咧？所以呢個本身就係所謂均富社會個消費先能夠做到。咁馬克思就諗得到呢度㗎。當然呢度馬克思有一兩個問題係好大嘅。第一個佢係冇諗到咧，呢個係所謂資本，即係呢本資本對於消費主義。最後都會造成剝削，就是咧，佢開始而家新馬克思主義嘅最重要人物啦嚇，即係 David Harvey 其中講嘅，就係佢侵佔空間同時間，科技開始侵佔時間，但係馬克思主義睇得到呢個資本開始資本侵佔時間，即係通過科技再侵佔埋空間，呢、這個就係所謂劏房化、地產霸權。嗱呢啲嘢咧，如果而家繼續落去咧，馬克思主義嗰個解決會喺邊咧？我哋而家就睇到馬克思自己嘅局限啦，因為如果我哋嗱當我 metaphysical 啲，我而家係用神學家角度就話，基本上基督教神學係相信人係有罪性，所以冇可能由一個人組織做嘅組織嘅政黨能夠去解決呢個分配嘅問題，因為咁樣樣咧，最後呢個政黨就一定係嗰種權力慣性就會變成最獨裁、最恐怖嘅組織。嗱咁，但係如果你話馬克思主義有冇個前途咧？有個前途就係因為而家嘅資訊科技開始造成人可以搞共享經濟。 嗯， 嗱、啊、呢、這個就翻翻去嗰個 遇到強烈嘅反抵抗啊！ 係當然遇到遇到梗係咧，因為資本家梗唔想你有搞共享經濟，更加唔想你搞能源自給自足。但係可以咁講。共享經濟和能源自給自足喺科技的邏輯裏面咧，係慢慢會出現，冇辦法拒絕。即係話德國而家發嘅嗰個再生能源已經超過石油，佢使乜要用石油？但係石油後邊有咩？有美元霸權喺度嘛？石油後邊點解有 factor 嗰個所謂咩 ？fracturing 嗰個石油係咪啊？ 啊 頁岩氣 啊頁岩氣點解？因為美國知道佢自己啲石油就嚟冇得賣，所以而家咪搏命減平賣咯。 OK， 得嗱，聽到呢度啊，咁啊，我又講翻啊，喂，啱啊，啲資本家賺得錢派股息啊，不過咧。好多唔係好有錢嘅人，包括啲窮人，尤其是喺香港啊，都買股票噶。咁你即係話咧，窮人同埋資本家嘅佢哋嘅鼻孔係一齊出氣嘅，吸氣曬嘅，係啊， 少量咯，即係你將佢綁埋一條船。但係咧，如果佢哋夠即係所謂夠清醒， 睇唔到嘅 夠清醒，即係啦。當然用派股息呢個方法將窮人同資本家綁埋同一條船，咁睇落嗰個局面好似可以維持到，但係最後個貪婪可唔可以反咗個艇咧？嗱，呢個最近個新加坡嘅例，我有朋友嘅熟新加坡嘅就講，最近新加坡嘅例就係、是、新加坡係屬於一個叫做好 smart governance 好聰明地管，由政府做資本家。同嗰啲所有人民做莊，同所有人民共享嚇嗰、那個嘅公積金，中央公積金，同埋共享啲祖屋。但係近期李光耀家族嗰種腐敗開始抽嗰啲公積金啊，唔俾人攞啦嚇。然後咧嗰啲祖屋開始升到嗰個地產霸權要嘅水準啦，開始新加坡嘅年輕人一樣買唔到屋啦，所以大家唔需要羨慕新加坡，唔使去移民啦。而家嗱嗰個悲劇就係、是。會唔會喺即係喺呢個所謂資本家嘅罪惡裏邊，佢係走唔出呢種邏輯嘅咧 ？OK， 嗱， 呢、這個大家可以思考。不過咧，馬克思所講嘅有一啲嘢咧，譬如話佢係講嘅階級咧，權力嚟自階級呢樣嘢咧，係有啲新嘅馬克思主義者咧，即係新嘅左派咧。法國有個叫胡曲啊，死咗噶啦嚇。佢講咧就話唔係淨係你上級壓你嘅，其實咧權力呢家嘢咧就好似微絲血管咁樣分佈出嚟嘅。啊，一好細嘅微咧都有呢個權力，好似微絲血管咁細。 係啊， 換句話嚟講，唔係真係你老闆壓你，其實你喺可能喺工作環境同你同級或者未必高級過你人都會用各種方法去壓迫你，令到你。冇啖好食， 唔係啱唔啱？即係而家咧，好多就叫進步人士、新左派啊，都提咧，唔係淨係講階級鬥爭嘅，仲有講種族啦、文化啦，特別咧就係講性別啊，即係 gender 咁好多咁嘅嘢嘅。咁當然其實某程度上係豐富咗呢、這個所謂左派嘅理論、左翼嘅理論啦。但係始終個核心咧係冇改變嘅，核心就係咩咧？喺資本主義社會入面咧，其實極其巨大嘅，甚至係差唔多係。主要的社會的生產的工具或者生產的資源都只是掌握了在極少極少的資本家的手上，而其他的人呢是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所謂生產的資源的，沒錯，有些人可能有層樓、銀行呢可能有一二百萬，但其實那些不是真正的真社會生產資源來的， 是 你 不是生產資料、 就是這個投標、那些地產商投的數目呢是沒得比的，是完全兩回事來的、所以呢、即那個呢你相對來說就叫做是一個無產階級，但是對於這一班人來說呢，其實就是他沒有東西能夠可以換取他的生計，他唯一能夠換取他的生計就是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的、這個呢就 是 叫工人階級，其實這個邏輯基本上過去幾百年是沒有改變到的，這是一點，但另外一點就是說其實資本其實它是內在有一種邏輯一個動力是不斷膨脹的， 你寫那本書資本的衝動， 那本書叫資本的衝動，而這個資本的衝動其實是它可以是打破一切的束縛，其實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的，他的分析就是說它到最後你怎樣來去所謂控制它，它都會衝破了，而在今時今日嚟講咧，其實就係會毀滅地球嘅。 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咧，這個問題亦都問咗講咗幾十年嘅資本主義係萬惡，有好多 evil， 但係共產主義係唔係一個 alternative， 係咪一個選擇？嗱，呢度咧因為剩翻時間冇多，我哋講翻一樣嘢。喺蘇聯喺俄羅斯失敗咗啦。1991年蘇聯瓦解呢個解體啦。OK。咁啊，戈爾加喬夫咧喺蘇聯咧，今日俄羅斯未必係英雄嚟噶，我哋歐西大國都係英雄啊！佢因為俄羅斯嘅民族主義覺得你令我哋國家冇咁強。講翻中共，嗱，中共直到今日19大，呢個習近平都係稱自己係馬克思主義嘅繼承者。咁啊，錯咧，將呢、這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咗黨章。如果你用呢個綜合國力嚟講，用軍事力量嚟講，中國的確係有成就，中共的確有成就，對部分人係好吸引嘅。咁亦都有所謂中國模式。咁喺利益上，同呢個大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咧，大巴咧喺度跳緊咩？位置係嘛？大家咧都係好多生意做嘅啊！喂，點解好似中國係成功喎？咁你話係咪真係成功咧？ 真係好似你呢個英文名咁啦，就要 let history judge 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當然西方甚至有好多學者咧嚇。當然有少少挖苦成分咧，咁咪就係舊年定咩出咗本書叫做《完美的獨裁》啊嘛，係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啊嘛，係嘛？咁啊，當然以前學你話齋已經有叫做北京共識啊、中國模式啊，所有呢啲名詞好多出台啦，係嘛？咁就係因為你成日就話誒佢會冧會冧噶啦，嗰陣時話即係中國崩潰論啊嘛，咁但係咧你講極佢都唔崩潰啊嘛。 啊，呢個係自爆，佢有個字眼啊。 自爆啊嘛，係嘛？咁所以咧確實係。學者很多時候都是被現實牽住鼻子走的，老實說是吧、就是、現實永遠都梗是複雜過你的書房裡面的研究是吧、所以你就要、就是、去解話了，解話所以我們現在都沒有人知道的，但是 我自己來說呢，因為你說我怎樣受英風美雨影響都好、就是、我覺得其實有些東西自啟蒙運動以來呢、是、原本是一個西歐、就是西方的一些的核心價值， 但係其實某一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世界的普世價值。呢普世價值其實你睇下世界上好多地方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個訴求，包括我哋嘅雨傘運動嘅啲後生仔女，其實佢有睇過幾多馬克思啫。嚇、啊！我諗好多人根本完全不懂馬克思嘅，係嘛？你話睇嗰啲歷史啫，佢嘅歷史都係知道好少嘅。咁但係人對一種嘅基本嘅人權啊、自由啊，特別係言論自由啊，同埋一種嘅所謂民主嘅制度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需求已經係一種普世嘅需求嚟嘅， 亦都係好卑微嘅要求。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你即係話而家呢個中共係一個咁強大嘅政權啊，即係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啦。當然地球上自有人類以嚟係未試過有咁強大嘅政權。如果你係睇嘅人數啊，你望 GDP 同美國仲一大隻距離啊，雖然佢第二啦，係嘛？咁但係以人數嚟講咧，佢一定係人類歷史有史以嚟嘅最強大嘅政權，係嘛？咁但係你話，但係個問題你係抗拒呢啲咁樣嘅普世嘅價值、普世嘅訴求，可以抗拒佢得幾耐咧？係嘛？即係我係有疑問嘅。 嗱，咁咧最近咧，即係大概個幾月前咧嚇，咁啊呢個9月26日嗰陣。呢個北京開咗個會，咁原來叫個會又叫乜嘢咧？十月革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咁咧主持嘅邊個咧？就係中宣部部長，叫做呢個劉奇寶。咁啊講啦，佢話咧，而家中共咧，我哋中共啊嚇，就係嘅嘢咧係。全部咧同十月革命咧係有關嘅，十月革命開闢咗呢個社會主義嘅道路。而家中共咧係把馬列主義嘅基本原理同埋中國具體實際嘅情況係結合，咁咧就係堅持咧就話要習近平仲引述習近平曾經講過，就係堅持發展馬列主義。咁誒話點解蘇聯頭先講話蘇聯諗啊嘛？話蘇共嘅領導人。就丟棄了信仰，動搖了信念，所以呢不能夠延續十月革命，只得74年呢就毀諸一旦。他們認為呢共產主義還是成功的。咁呢就好奇怪喎，世界佢咁講啫， 佢呢啲完全係廢噏啫， 即係聽其 冇人信噶啦，係嘛？ 觀其行，即係小弟咧，而家有家嘢叫 IT 嘛，上網睇睇，咁就要查一查，即係。依、這個主流嘅依、這個大陸嘅傳媒，即係唔係網媒。咁過去12個月咧，原來提十月革命咧，只係得咧係500多篇文章啫。全個中國接近14億人口，有人話超過14億人口。過去12個月只係得563篇文章係提到十月革命。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咁其實十月革命喺大陸咧係冇討論。 都是想淡化呢樣嘢啦， 但係你可以話中共嘅成功咧，即係我哋需要重新解釋啊。但有幾點咧，我哋應該把握住嘅。第一，中共內如果企圖話而家個成功係代表呢個十月革命成功， 係啊，佢先至話 係有典型 冇放棄啊，到 典型嘅中國大陸人嘅僭建式嘅成分啦。咩點解叫僭建咧？因為而家中共嘅成功特別過去嗰30年，係基於同一個全球最強嘅資本主義國家合作進行所謂分工，所以而家個分工係用一種叫做國家同民營嘅資本主義企業形式進行。而且呢個國家同民營嘅資本主義形式咧，係喺國家整體都係控制底下，搞到今日嘅譬如所謂民營嘅馬雲，你話係咪民營啦？民營嘅馬化騰係咪民營咧？係嘛？抑或係馬列化騰、馬列雲咧？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啊？即係話其實咧。中共呢一樣嘢最得意嘅地方，當然亦都係有所謂中國文化嘅特色，就係唔講意識形態，只摸着石頭過河。實際上係中國人嗰套喺度進行緊，而唔係一種所謂馬列主義嘅意識形態嗰、那個對左翼世界睇法係進行。 所以其實我已經講好耐㗎啦，即係你話香港咧，好多人對左呢樣嘢咧係好混淆嘅， 講 得好緊要。嗱，即係 佢假噶嘛？ 因為我係左膠，但係我係反共嘅左膠，係 啊， 咁你對好多人嚟講，呢、這個就叫惡事魔鱗，英文叫做係嘛？係完全係自相矛盾嘅。但係喺我眼中，梗係唔自相矛盾啦。因為中共根本就一啲都唔左啊嘛，中共根本係極右。其實中共而家喺大陸奉行緊嘅叫法西斯資本主義， 係可以咁講， 絕對唔係共產主義。 甚至不是社會主義，他們自己喜歡廢噏，那就由得他廢噏，國 家資本主義， 你不要被他騙了才行。 但是這個呢， 這個北歐模式就真的左 了，沒錯， 這些就真的左，所以香港的年輕左膠其實基本上是受這個西方的左翼理論影響，即是比較 authentic 的。 其實我是什麼，香港有個組織叫左翼21嘛，我都去過跟他講講座。另外一個當然我特別推薦大家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過我們節目，就是中文大學的政治哲學，就是周寶松。周寶松他的左翼自由主義，他有一本書就是叫做《政治的道德》，我大力推薦大家看的。 哦，找人找他上來談談， 哎，左翼自由主義 啊。不過呢，你只是在中共的層面，就是黨的層面，但是其實人民呢，中國人呢，真是天生呢，戴翠耀夫人是 born businessman，有就非常之資本主義，很幼的。我二十幾年前回大陸採訪的時候，我見過一個場合，我已經知道呢，大陸行它叫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是冇得翻轉頭的。我去一次拍賣會，哇，那些人的投入啊，不是第一線城市，哇，那些人的投入對拍賣，哇，大佬，拍賣這家嘢絕對資本主義，股票這家嘢絕對資本主義，那種投入和鍾情啊，你是難以想象的。所以大陸現在是不是真的 follow 十月革命， 當然 不是啦，大家聽其言，觀其行，沒 錯， 大家真的廢噏，真的廢噏， 我所以不過 這樣，中國就沒有很多赤子出來，就是說講出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的，亦都要講一些， 中國啊，香港都沒有。 拉晒了，709的律師全部拉晒了，那些現在大家就齊齊賺錢，但是這種這樣的方式，這種這樣的政權，這種這樣的高壓手段可以維持到多久呢？歷史上是都沒有不會維持到多久的。有人相信經濟啊，這些東西啊，經濟是有吸引力，尤其是海外華人，部分海外人，但他們心情複雜，這個可能他們曾經被鬼佬欺負過都不出奇的。喂，控制員打出話剩翻好少時間， 係幾廿秒啦， 幾廿秒啦，咁唔緊，因為今日已經遲開咗，真係唔好意思啊，各位要你等。嗱，咁啊，結束嘅時候咧，我想講翻我個經驗。 好啊。 啊，咁啊，即係我好贊成咧，就話學術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啊，嗰種自由咁樣。兩年前就係香港有一個咧，歷史博物館咧，有一個俄羅斯宮廷展覽嘅 珍寶展 啊，珍寶展嘅，雖然都唔係好多嘢睇，不過喺香港嚟講咧，真係罕有嘅。咁我去睇咧，咁啊跟導賞團啊，咁導賞團咧就帶我哋一路行啊，成個鐘頭，其中啊經過咧沙皇尼古拉二世啊 個幅相， 個幅相好大幅相，包括埋依個Natasha 嗰張相啦。咁啊，佢嘅講解咧就話咧，沙皇尼古拉二世咧喺1918年7月咧係全家被殺，係用被動式嘅，被動式嘅嚇。咁啊，即係最基本嘅。咁 係講被殺冇問題，冇錯啊，被咩人殺啫？ 冇用到後邊個，冇入籍嘅應該係啊。咁啊，個成個係講咗三次嘅。咁喺結束嘅時候咧，有個結束咗之後咧，有個細路女十零歲啊，就問個講解員。嗰、那個導賞員，咁到底邊個殺佢啊？被邊個殺啊？咁啊講解員咧已經餓，咁啊講句布爾什維克，咁個僆妹就 即係共產黨。 咩叫布爾什維克啊？ 梗係唔明啦。 啊，個梗係唔冇講到落去。 咁 我後來喺走廊裏邊咧，嗰陣我童真出翻嚟啦嚇，咁啊見到呢個細路女。 即 係 你唔使得啫。 唔係，係啦，係。I'm sometimes diplomatic, OK， 同我細路女講。布爾什維克即是共產黨，不過頭先個講解員咧就唔敢講出嚟啫。 係啦，唔敢講。 呢個咧我就覺得係香港嘅悲哀。我哋可以喺香港討論共產主義到底係咪仍有希望？正如頭先你所講嘅，資本主義有幾萬個，或者喺我頭先個香港人係有傾嘅。OK， 我哋可以討論，但我覺得咧基本嘅嘢咧係唔應該自我審查嘅。 係。 咁你可以問喂，阿湛國陽，點解你當時冇？直斥其非，你明知佢係用被動式講咗三次，你都唔直斥其非。我覺得我估你一定會問我呢樣嘢，我都有人道主義立場，嗰個係義工嚟嘅。我又唔需要係即係即場係拆穿佢。喺嗰個場合，如果喺節目裏邊，我一定會即場拆穿佢。我冇需要即場，但係我亦都盡咗我可能係即係基本責任。作為一個傳媒工作，將個事實話翻俾個細路女聽。布爾 十維克 Bolshevik， 嗯， 即係共產黨。事實上，二次大戰時候啲德軍咧，講咧佢要打蘇聯啊嗰啲， 係打布爾什， 打布爾什係噶。嗰啲 poster 見嗰啲德軍啊，你講 呢度俾我講一個一介紹一套片，因為呢套片我覺得可以做一個結束咧，就等大家明嘅， 嗯， 即係前蘇聯而家今日見到俄羅斯，佢， 嗯， 有冇前途咧？ 嗯， 其實咧啱啱兩一兩年前咧。國際電影節咧放咗一套電影，呢套片咧好好睇，就係講咧呢個蘇聯咧嗰個白俄同紅俄之間嘅內戰，就即係話共產黨啱啱奪權上嚟嘅時候，嗰啲俄國貴族啱啱定神之後，發覺唔得，唔可以俾佢奪權喎，奪咗權我哋死得啦噃，於是佢哋組織翻嚟咧，就所謂叫白俄軍隊對紅俄，係啦，白軍把，咁咧佢就係通過一個側面咧，就講一批嘅將領後來投降咗紅軍之後，被紅軍用方法，最後係騙佢哋落架船殺咗佢哋嘅成個故仔。 嗯， 咁呢個故仔嘅完咗之後咧，個字幕就寫住喺呢個白俄同紅俄呢個內戰裏邊咧。俄羅斯死了800萬人。 嗱，我得到資料咧係1250萬人。 係，咁呢個俄羅斯人自己拍而自己俾個數字800萬，或者比較保守，但係嗰個數字都係好驚人，係800萬人。嗯，但係大家諗翻，如果而家嘅今日嘅俄羅斯可以拍呢套片，你問下，嗯，中國大陸可唔可以拍一套國共內戰嘅片，可以講得到國？軍嗰啲軍官嘅悲慘命運，同埋講埋俾你聽，國軍死幾多人，共軍死幾多人咧？冇，即係從呢個角度講，俄羅斯喺今日你覺得假民主裏邊，佢已經走緊前，佢已經走緊前。 有人形容今日 嘅社會， 所謂好似阿李偉財商講就話，呢，這個其實就真係嗰個普世價值開始入翻俄羅斯，佢真係能夠去面對，政府亦都準去拍。 儘管俄羅斯而家咧，普京咧被指咧係黑社會、資本主義， 唔止啊，或者佢係一個沙皇啫，另外一個沙皇啫，沙皇傳統就係咁噶啦，係咪啊？咁但係俄羅斯都係向緊前，但係中國係停滯緊， 甚至倒退， 仲倒退。嗱，最近十九大之後，大陸一個最興嘅口頭禪，好好笑嘅就話，我哋以為北韓係我哋個過去，而家我哋發覺北韓係我哋嘅未來。 嗯，啊，我希望唔会发生啦，啊，我希望都 对佢哋嚟讲已经发生咗啦，唔系，因为嗰个就系中国嘅金正恩啊，明唔明我意思啊？ 不过你估会即系咁嘅高压会延续咩？尽管我唔相信支爆啊，因为以中国历史你睇翻嗰个脉络咧， 冇人想支爆， 冇啊，啲细路喺噏啫吓，啊，因为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之后，佢都冇冧啊，清朝经过太平天国都冇冧啊，佢中国个政权嘅嗰个 resilience 啊，个 人 性系好强噶啊，咁 anyway。今晚本來我哋仲有萬語千言所講嘅，啊，咁但係時間所限，咁啊講到呢度先。我哋將來都會討論題目，但係咧都唔係喺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呢個時刻討論嘅。多謝李偉財博士，多謝陳士齊博士，兩個今晚咁夜上嚟啊，講十月革命。咁十月革命就讓歷史去判斷 ，Let history judge 審判。 拜拜， 拜拜。